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抛。 让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Girl, I say, if only life would lead our way, will you and me, we'd run.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楚烟。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的直播，最关键是啊，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花椒公众平台搜索青年说，和我们一起活力开始每一天。 嗯， 非常期待您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一起聊一聊关于年轻人的那些新鲜事儿。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这个网络直播的形式啊，来观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样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0度，最低气温是-5度，空气呢有点污染啊，敏感人员外出的时候呢需要做好防护准备。 哎，今天我早上看新闻啊，说这个今天晚上将北京将迎来这个初雪了。 哎，真的假的 啊？是不是挺不容易的？ 突然之间有点高兴呢。 对呀，所以大家晚上如果是准确的话，那大家一块儿就期待着看着我们这个初雪吧哈。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周日，无限行尾号，朋友们可以畅通行驶。另外呢，春节将在这里提醒大家，购买这个火车票的回家的朋友啊，最近两天呢是购票高峰期，要时刻留意您的购票动态，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最佳的抢票时机。 嗯，对啊，这个我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这个活力98.2房间里边，这个一家说，主持人早上好，然后说这个美女真漂亮，帅哥也帅啊，这个欢迎欢迎。也同时希望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或者到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进入房间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青年头条号。哎，来看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啊，一共有4条。首先来说第一条，教育部回应2018年自考大专和本科不会被取消。 嗯，我们来看第二条，冰花男孩被接到北京，将看天门升旗仪式，走进警校。 嗯，第三条，乡村教师上网络直播课，成山村孩子心中的网红。 最后一条，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暨新闻发布会举行。 嗯 嗯。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给大家一一解读一下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啊。来，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呢，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嘛，说这个教育部回应2018年的自考大专和本科不会被取消。因为之前呢，在这个网络上啊，就有传言说这个2018年将会取消自考，就是这个作为社会人是不能自己通过这个考试去考取大专或者是本科的这个学位了。但是呢，教育部也是在19号呢回应网友的这条消息说啊，这个2018年国家是不会取消这个自考大专和本科的项目的。目前呢，相关法律法规均无调整变化，自学考试呢也不会取消。教育部呢这个表示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呢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学考试呢，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呢，相关法律法规均无调整变化，自学考试不会取消。专科和本科都是自学考试专业的基本层次，没有取消或者是更改的计划。 这可以说是让很多我们的这个想要再继续深造的、已经步入社会工作的青年人们一个很振奋的消息哈。 哎，没错， 我们这个本科和大专都不会取消，我们还有机会来继续提升自己的学历，所以我们继续奋斗的青年人加油吧。 对，这是我们今天青年头条号的第一条消息，2018年自考大专和本科不会被取消。接下来看第二条啊。 好，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也是这几天这个新闻上非常热的一条新闻，就是关于在天上飞的。 哎，对了， 对，说这个乘坐飞机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将手机关机，但是呢这个老规矩近日就被打破了。有多家这个航空公司呢，在近日呢陆续的宣布了乘机时候可以使用手机，并且在这个飞机上呢还可以通 WiFi，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WiFi 啊进行网络购物啊，然后海游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在飞机上都可以实现。 哎，没错的啊。这个其实呢，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是中国民航总局发布了一条规定，说这个旅客不得在航空器上使用便携式收音机、电子游戏机或者是包括任何无线电操控的玩具啊、对讲机啊在内的发射装置，未经允许呢是不得在这个航空器上使用任何其他的电子设备的。但是随着这个最近的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哈，慢慢的呢，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啊，包括这个航空总局呢，也是开始调整一系列相应的变化。你就想一想，几个小时的航空旅程，你不使用手机，或者是不用一下你的这个随身携带的便携电脑啊、笔记本啊、pad 呀、这些这个设备的话，你是待不住的。 少点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之前呢，就是我就觉得坐飞机，因为它很方便、很便捷嘛，然后很快就能到达。但是总是觉得在天上飞的那三个小时吧，是与世隔绝的状态，就非常不适应。但是我觉得现在要是有这个功能吧，就可能如果这个 WiFi 的技术再提高一点，那大家就可能选择坐飞机的这个选择就更多了。 对，没错啊。这个反正最近啊，是有这么几家航空公司都已经开通了这个在飞机上可以使用手机的这一项条例啊。而且我昨天还看到好像是海南航空，要是没记错的话，海南航空好像是可以允许再带这个宠物上飞机了。就是活体宠物不用放在有氧舱里了。 那还真的是挺方便的， 就直接给宠物买一个座，然后坐在主人身边，但是必须要是这个48小时之内没有生产计划，然后 生产计划， 就假如说它是这个雌性的动物的话，没有生产计划的，对，这样的，然后还有这个一定要打过疫苗，然后没有其他的病症，然后这个必须要戴口罩，然后要有笼子装着，每只宠物是800元。我昨天看到这条消息，其实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嘛。 没错，而且我感觉这样一项措施吧，确实是我感觉现在就是这个各大航空公司吧，都在不断的推出个性化的私人定制，好像在隐隐的进行一些就是 对吧， 对 这个底下面的啊，做一些小小的尝试。 但是我真觉得这个、 嗯、 对带宠物上飞机真的很方便。 嗯， 因为很多因为现在大家嘛就是都就养宠物已经成为 一种 热潮了。 这个跟在手这在飞机上玩手机是一个道理， 是 你看手机离不开我们的生活，那些有宠物的人们呢肯定 也离 不 开 咱 们的生 活。对， 嗯 嗯，所以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条消息啊，是长龙航空宣布的，1月22号起呢，飞机上可以使用手机，而且会这个装配 WiFi 的装置啊。接下来看我们的第三条消息，说这个之前一直被关注的冰花男孩已经被接到了北京，将在天安门看升旗，并且走进警校。 嗯，说到冰花男孩，昨天我们在这个曾伯群的访谈当中也提到了这位冰花男孩，他呢是在前几天因为头顶上有这个冰霜啊，然后在网上引起了热议。那么最近呢，他也被接到了北京，来到首都来看一看我们天安门，然后走进警校来感受一下这个他的这个没有见过的世界和生活。 对，没错啊，这个之前呢是澎湃新闻在此前报道了此新闻啊，说这个王福满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冰花男孩，今年已经8岁了，是一名留守儿童。王福满说呢，从家到学校得步行1.5小时，雨雪天呢路比较难走。1月8号是期末考试，他独自去学校，以为是晴天，所以只穿了2件衣服。到校呢，经过其他同学的提醒，他才知道自己的头发和眉毛已经沾染了冰霜。 嗯，我当时看到这个图片嘛，我特别特别的心酸， 就是 对，因为我了解到他每天要因为他的那个非常非常冷嘛，他每天要步行1.5小时，加上风雪交加的路，只能靠步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他的年龄才这么小，才8岁， 对， 是让人真的非常心疼。 对，而且这个当时记者采访到王福满的时候呢，他也是问到他有什么梦想嘛，然后王福满说这个他最大的心愿呢，就是长大要当警察，因为可以抓坏人。 而且呢，就是当我们这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啊，中国人民大学的微笑员的消息称啊，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对，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啊，他说在得知冰花男孩王福满的心愿是当警察和来北京之后呢，这公安大学的师生呢也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期待他能够初心不改，努力拼搏，邀请他来到北京这所被称为是共和国警官摇篮的学校学习，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实现除暴安良、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那这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学生们呢，也希望冰花男孩能够看到这些鼓励，和他们一同实现内心的梦想。 对，其实我更希望的是啊，这个不仅仅是冰花男孩单独的一个人可以受到类似的这种帮助和帮扶，其实更希望很多的这个社会人士啊，我们的公益组织啊，你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访谈对象是一个 新梦想美好明天的这个助学活动， 对，你看一个18岁的学生一直在从事这个公益项目的进行啊，这个同时也应该希望更多的社会人来帮助这些在这个边远山区啊，或者是留守儿童，来帮助一些他们的生活情况，而且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呢是心灵层面上的帮助。 对，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现在做慈善有一个新慈善这个关键词， 对， 还 叫做新慈善。 对，我们做慈善呢，可能现在大家对于慈善的一种第一个定义呢，就是首先是在物质上的帮扶，因为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们在物质上的匮乏，我们在想如果他们缺乏我们就去补给，更多的是在物质上的，比如说这个穿衣呀、 送衣服呀、送书呀 等等等等。但是或许呢，在这个时代的新的发展之下，新慈善有个新的定义，就是说在心理上的帮扶，更多的去进行这个，比如说留守儿童可能更多的是缺乏父母的关爱，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时间，最重要的是能够付出时间去陪伴他们，然后做心理上的疏导，这也是新慈善当中特别特别需要提及的一点地方。 对，没错啊，这也是我们最近关注的一条热点消息，冰花男孩被接到了北京，即将走进这个警校去学习啊，成为一名人民警察。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Yes, and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啊，咱们继续来看新闻。来今说今天这个青年头条号的第四条消息，说在北京啊，这个2020年呢，适龄儿童入园率即将超过 85%。 2020年的适龄儿童啊，随着国家这个计划生育随着国家的这个二胎政策的来临呢，我们这一批小朋友们也长大了，也该进入幼儿园学习了。 哎，没错啊，这个为了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的学位这个供给呢，北京市近日发布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啊。按照计划呢，到2020年的时候，本市将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市适龄儿童的入园率将达到85%以上，包括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内的普惠性幼儿园的在园幼儿数啊，即将占到了85%以上啊。 嗯，此外呢，无证办园的现象基本消除。 这个也是对这个北京市市民的一大福利政策啊。到2020年的时候呢，适龄儿童的入园率即将超过了85%啊，基本上这个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到我们的幼儿园里边去上学啦。哎，省得在家去这个烦父母。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幼儿园呢，真的是为父母解决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 反正我是真的这么觉得的，因为之前的时候，这个朋友的侄子，就是来北京玩嘛，然后就是得陪着他，还得看着他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就会发现。对，这个侄子的母亲每天啊，这个最开心的时候就是 我们俩帮他带孩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是他最开心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肯定幼儿园呢是帮助这些工作比较繁忙啊，这个事情比较多的这些父母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同时呢，提高幼儿的这个入学率呢，也是在增强加强这个学前教育的学位供给。 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这个因为有85%的这个入园率嘛，非常非常的高，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呢，最为我们上好一年级做一个提前的丰富的准备。 没错啊。接下来看今天的第五条消息，说乡村教师上网络直播课成为山村孩子心中的网红啊。这个不知道各位对网红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啊？最近呢，有一位来自于甘肃省西安市啊，这个甘肃省定西市 ，sorry， 这口误了。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李家铺镇中心小学的美术老师郑洪亮啊，最近成为了这个乡村学校的网红教师。一年多的时间里呢，他的学生已经从十几个人变成了上千个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来跟大家说一说， 具体来了解一下哈。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教师宿舍里面，郑洪亮呢，正在准备着寒假前最后一次的手工课，他呢，我们都知道郑洪亮他是乡村学校的网红教师，那他具体做什么呢？是教美术的。 对， 上美术课哈。我们可以看，他呢已经快放寒假了。目前已经快放寒假了，他在这个我们的采访当中也提到了，是教孩子们做手工花。 他 也自己，他自己也表示想要，有很多学生呢想要把这个做好的花朵送给郑老师，来表达他对他的感恩之情。 没错啊。而且呢，为什么把他称作是山村孩子心中的网红教师啊？因为他一直在上课的时候呢，对这个网络直播的流程驾轻就熟。因为通过这样一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不仅仅能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来看到自己的这个课程，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自己这样的课程来帮助更多这样的边远山村的孩子们，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这个外界的支持和关怀。 没错，其实我觉得像这样乡村教师嘛，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在城市生活的一些大学生们也特别想要完成自己的一个支教的梦想。但是呢，如果他们从城市当中走到乡村去，又是一个似乎执行起来很难的事儿。那最近他就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网络的支教平台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互动。 就是把中间的这种那个空白的阶段给它填补上。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远程的教育啊，教学和乡村里面的孩子进行一个互动。因为随着一些就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嘛，很多就是一些 PPT 啊，或者一些电子的教学设备都非常被鼓励的进入到这个乡村当中去。所以说也为我们这个生活在城市当中有一颗支教梦想的一些年轻人们也实现了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呼吁大家呢，如果你有一个支教梦，如果你想为这些在贫困地区的儿童一些关于他们的梦想助力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网络的支教平台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来看到知识的力量，未来的前景等等。 没错啊。在这个网红教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这个互动期间啊，也问了他几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他的一位学生啊，这个小学六年级的雷婷婷，也是跟在这个屏幕当中跟这个网红教师进行互动。他说啊，上郑老师的课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变得更爱自己了。他也坦白说啊，自己班的同学里边只有几个，但是在这个课堂上他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也找到了自信。其实这样的网络直播课程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你看各类的这种，比如说英文口语的网络课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财经的各种各样的网络课程，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有所出现。但是这样的这个乡村教师的网络直播课，还帮助更多的这个在偏远山村的孩子们来找到自己的自信，来认识更多的朋友。这样的课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课程呢，首先它是对这个这孩子们是非常有益的。但是要执行起来也需要很多注意的地方。比如说这技术的支持 可能一些这个山区的地方这个网络信号不太好。 嗯， 还有一个呢，是你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讲课人，你对自己的职业素养的一些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要保证你传递给乡村的孩子们的一些知识是正能量的啊。 嗯， 这些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五条消息：乡村教师上网络直播课，成为山村孩子心中的网红。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一会儿见。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哎，半点之后精彩继续啊！这也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大左， 我是楚烟。 嗯， 欢迎您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直播间互动。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关注我们的活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搜索这个982青年说，还有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让我激动的我都忘了咱们这个怎么关注了。 嗯，对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关注之后呢，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这个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们啊，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欢迎各位啊，这个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些互动话题，以及聊聊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大事小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新闻啊，说这个体育总局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冰雪运动。 嗯，随着2020年啊，北京冬奥会的来临， 嗯， 大量的这个冰雪普及活动呢，也就是慢慢的展开了。 哎，没错的。 我们来看看关于青少年的这个足球运动和冰雪运动有什么关系呢？ 嗯，对，说这个中新网1月19号电啊，据这个体育总局网站的消息呢，近日体育总局啊，这个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还有其他中央7个部门联合发印的《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啊，这个计划当中呢就指出说，这个要大力发展青少年的足球运动，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的普及与提高。计划同时也指出啊，要广泛开展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和竞赛，定期发布青少年体育活动和竞赛计划啊，这个各地呢应着力打造以田径、体育、篮球、游泳、乒乓球、排球和武术等项目为主的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联赛啊，继续开展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以及这个各种各样这个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啊、夏令营啊，还有这些传统赛事的活动。 哇，那我们看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田径、游泳、篮球、排球、乒乓球、武术等等，这个项目是非常 常非常的多。那还有关于一些什么关于这个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啊，夏令营啊，冬令营的传统赛事和活动，这个真是异彩纷呈，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那就是由此可见啊，这次他这个普及活动的力度有多么的大。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应该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因为毕竟这个年轻人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栋梁。而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身体呢，又是革命的本钱。 没错，我是感觉啊，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做什么都是他的最基本的基础。 对，而且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很多的青年人或者是年轻人，从早上啊这个到学校啊，这个姑且上课的时间咱们不说，一下课呢基本就是抱着个手机在那玩游戏啊。你看看之前像这种篮球场上的人也少了啊，运动场上的人呢也少了，就更不用说那些这个专项的体育活动了，这个排球啊、足篮排、三大球啊、乒乓球、田径、游泳啊，这些比较有专业性这个知识的活动，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啊，这种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以及普及冰雪运动的这样的措施啊，和相对应的活动应该尽快的更普及一点，而且啊要有相对应的这种就是传达的一系列的精神，一定要传达到位。 而且我觉得啊，像普及这样的冰雪活动有反馈是很重要的。我刚注意到在这个发布的这个计划当中啊，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畅通学生运动员进入各级专业运动员和代表队，同时呢体育特长生还有这高水平运动员进入学校的渠道也被拓宽了。我觉得有这样的一项政策呢，可能会更好的来促进我们青少年进行一些冰雪活动。因为很多可能包括家长，我身边有很多家长也很顾虑，其实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多多的去锻炼啊，或者说把就如果他有兴趣的话，把体育作为以后的职业。但是呢，因为很多比如升学的压力啊，就业的压力等等，但我觉得这项政策呢，如果它落实到我们青少年的活动当中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帮助他们入学。包括这个体育特长生啊，还有这些这种专业运动员能够进入代表队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措施。 对，没错啊，这个措施是一项好的措施，它相对应的活动呢也在慢慢的开展的进程当中啊，之后的一些详细的更多的这些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赛事啊计划呀，我们就拭目以待。反正呢我倒是觉得啊，这个青少年的体育活动真的应该把它提上日程，来把它当成一项这个在我们的课业之中，就是除了那些数理化呀、史地政啊这些东西，这些学科之外，把这个体育项目的学习和竞赛培养也应该放到这里面来。 全民健康就等于全面小康嘛。全民健康，我们青少年作为全民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备力量，你们的健康也十分重要。 没错啊。接下来看我们的下一条新闻，说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演啊，这个说新闻发布会即将举行，在1月18号，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中国网主办，还有一些其他的机构啊，这个联合举办的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演季新闻发布会举行，在718文创园的一空间剧场举行啊。当时呢，也是来这个入围戏剧节展演的工作室还有各种高校的戏剧社团以及社区青年会的青年代表百余人参加了这项活动。 那么这次展演季的活动呢，经过评委会的专家的评审，最终从百余名作品当中评选出来了5部青年的优秀原创戏剧。这五部包括《当归》《海上花开》《少年少年》《又见老爸》和《将军礼》5部非常非常优秀的原创戏剧当选。同时呢，还有一部是以冬奥主题的，刚刚咱们提到了2020年北京要开办这个冬奥会，没错啊。有一部原创的戏剧作品《爱就在奥学小镇》也获得了奖项。 对，没错啊。这6部作品呢，将于1月到2月在鼓楼西剧场、青兰剧场以及巨空间剧场、雷剧场 场进行为期20天的展演。如果大家喜欢这些青年原创优秀的戏剧作品的话，也可以到以上的剧场去选择观看啊。接下来看我们的下一条消息。这个春节啊也是即将到来了，不知道各位的这个回程的火车票有没有抢购到手啊？这个 你说的这个 消息， 对，没错，这两天就是这个火车票的春运的购买高峰期，对吧？但是很多人呢想着回家过年，但是有些人呢想着这个过年可以改变一种新的方式。 为什么非得要在家过年？ 对，不一定非得在家过年，我可以带着父母啊，我们全家出动出去玩。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2018年的春节黄金周到底该去哪玩呢？ 对 啊，根据一项这个数据统计啊，三亚、哈尔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 对。 三亚、哈尔滨这两个地方确实 一南一北， 一南一北， 一热一冷 啊，差距还是挺大的。那我想问大佐，你要是选择，比如说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北京冬天已经够寒冷了，你去三亚是不是？ 甭说了，我是东北人，那没必要冬天还去冷的地方玩啊。 是，三亚确实是一个冬天特别好的选择。 对，你看啊，之前咱们说到黄金周的时候，基本都会想到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啊，这个还有黄金周好像就没了，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基本 上就这两个。还有平时的周末黄金周， 这黄金周是7天的意思、你说那是黄金假期， 孤陋寡闻了。 对啊，你看基本上说到的就是五一和十一这两个黄金周、啊，这个现在呢慢慢大家的这种出行方式也相对便利了，然后这种思想呢也发生了一系列相对应的改变。 没错， 这种2018年的春节啊又产生了一个黄金周。有很多人呢就想啊，咱们这个春节啊干嘛每年都要在家过，每年都要在这个电视机前啊守岁啊，这个领取压岁钱，吃个饺子放个鞭炮，每年都是这样，咱们干嘛不找一点这个比较有新鲜的意思干呢？ 没错，换点新的意思。那我们到底来看一看啊，咱们都说春节大家愿意新方式去过，那到底大家的意愿普遍都是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的居民出游意愿为83%，而选择在春节期间出游的游客呢，占到这个季度的总体这个游客的48.9%， 一半了， 基本上超过一半了啊，就是更越来越多人选择想要出游去过春节。 对啊，这个研学、海岛游、游轮游、冰雪游、亲子家庭游、主题游，市场热度相对较高。在春节期间呢，选择国内跨省市旅游的比率啊，达到了65.9%。国内热门城市呢，包括你像这个三亚、哈尔滨啊、杭州、厦门等等这些地方啊，将选择近郊旅游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4.5%。 这个比例呢，还是可以看出，很明显的看出来，大家出游的意愿呢，非常非常强，有所提高。那么到底我们出游可以，那到底什么样的旅游方式是大家最喜欢的呢？根据调查，度假、休闲、观光旅游还有探险是居民春节出游的一些主要动机。 对，没错啊，这个而且呢最近这段时间还出现了两种比较新型的旅游方式，叫做养生和运动为主的健康游，即将成为2018年旅游市场的新宠，旅游的发展呢也正在向中高级演化。 说到这个中高级演化啊，我不知道你觉得什么叫中高级演化，大佐？ 就是大家从最开始的物质需求慢慢变到了精神层面上的需求。然后开始顾及一些自己养生方面、自己健康方面、自己精神层面方面需要的一些旅游的方式。 对，就像打怪一样，每天都在升级，是不是？ 哇，这个比喻可以 了，不断克服，不断去提升自己。其实随着这个现在社会的发展，关于旅游方面啊，作为一个特别喜欢玩的人，我觉得大家更多的现在选择旅游的方式，更多会选择体验式旅游。就比如我已经不单纯的满足于说我就看看这个风景，拍两张照片，单纯的观光旅游已经不是了。 对， 他更多的要 选择的是那种深度游，我要去把这个地方玩明白。 你就 以北京为例啊，你看这个南锣鼓巷、是吧，这个一说到北京去哪玩，肯定都会有人给你推荐南锣鼓巷、但是又有几个来北京玩的人 真真正正的认识到了，就是或者说真真把这个南锣鼓巷从头到尾给它逛完，去了解其中的那些文化历史了呢？ 嗯嗯，还有一方面的体验式旅游啊，他们比较想要去深入到这个当地的文化景区当中， 嗯， 自己亲手动一些东西吧，做一些东西，比如说去云南的有很多，就是有很多茶盛产的地方， 嗯，去炒茶， 对，但茶园非常的漂亮，可能过去呢，大家就觉得啊，我去看看拍两张照片，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新鲜的事物就满足了，但现在更多大家想要去采茶炒茶，然后了解茶文化，更深入的去真正的就把这个地方给玩明白，是大家一个特别现在目前非常明显的一个旅游趋势，叫做体验式旅游。 嗯，对，没错啊，这个说了这么多啊，这个春节也是即将到来啊，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呢，也应该开始制定一下自己的旅游计划，看看您是去哈尔滨还是去三亚啊，一南一北，一冷一热啊， 没错，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嗯，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一会儿我们精彩继续。 感觉的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疼痛一下起了晕，我不会逼得，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会心突然撞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能飞穿。 哎呀，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几个送货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yeah、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 哎，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青年头条号的各类消息啊，继续看我们这个文化市场方面的消息啊，说这个偶像练习生首播上线，粉丝投票踊跃导致系统崩溃啦。 嗯，那么最近啊，说到最火的一项综艺是什么呢？嗯， 歌手， 就是最近除了歌手之外呢，还有另一股这个新的潮流来袭了。 哎，对，没错， 就是偶像练习生。 嗯，对，说这个偶像练习生呢，是由爱奇艺出品，鱼子酱文化联合制作啊，还有这个一个 矿泉水啊，冠名的中国首档的偶像男团竞演养成类真人秀的，哎我的天哪，他 这 个 title 可太长了， 形容太多了。我想想看，中国首档偶像男团竞演养成类真人秀，听起来就是感觉应该是，你看偶像男团听起来就是小鲜肉，然后很帅帅的一个节目。 哎，控制住你自己的口水啊。对，说这个节目呢是在这个正式开播之后仅仅上线了一个小时，它的播放量便突破了1亿人次。而且呢该节目主打的是全民制作人的概念，通过用户投票来决定100位练习生的去或留。在节目播出之前呢，不少练习生便已经收获了大批的粉丝留言，说要第一时间给自己喜欢的练习生投票。 确实啊，刚刚我们这个题目当中也提到了，说这个非常非常的火爆啊，粉丝投票非常的踊跃。 对， 那在当天的播出当晚呢，偶像练习生的投票系统一开启，各家的粉丝呢就想抢占先机，瞬间激增的访问量导致爱奇艺站内的投票系统陷入了短暂的这个崩溃的状态。 对，这个除了这个投票的火爆呢，首期节目的播放量啊更是惊人，在上线一个小时之后呢，播放量便已经突破了1亿人次，而在随后的2小时之内啊，节目话题呢也是不断的发酵，其中呢范冰冰将原本的情侣头像换成了弟弟范丞丞的帅照，成为了当晚的舆论热点啊，还有许多的网友表示这样的打 call 方式啊是很暖心的。这个我要在这儿还是要这个插一句啊，说这个偶像练习生呢，昨天我朋友还真给我看了一下，因为他的一个弟弟就是作为一个偶像练习生的这个男团的一个小的这种练习生的真人秀的人去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给我的感觉确实是他们的年龄层确实是特别的鲜嫩。 对，年龄层是不是现在已经感受到大佐有点危机感了？是不是 基本上达到了你比如说97年的，在那里边年龄已经算 大 的 了，现在 都是97、98、99、00后也有不少。然后这种类似于这种男团的形式出现呢，你像之前的那种 TFBOYS 啊，还有这个再往老了一点说小虎队，对吧？ 哇，你这个跨度倒是挺大的。 我这跨度挺大的 啊！你刚刚说到最年轻的都要97年的呀，那咱俩。那别说话了。 那不行啊，对吧？你看毕竟它是一个这个竞演类养成竞演养成类的真人秀节目，它是慢慢不断通过这种节目的形式一层一层的逐渐的去选拔这些男团的人选，去选拔这些练习生啊，这个来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些歌曲啊或者是舞蹈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啊，就是说在这个节目完成过后呢，有可能会孕育出非常非常火 男团， 非常火的就是男团， 对，或者是单独的这个男艺人， 也可以算是一个造星的一个舞台吧，怪不得会有这么多的粉丝去关注呢。而且这个节目啊，我发现不仅在国内的热度特别高，在海外也掀起了很大的风浪。因为它呢作为是国内首档开启海外运营的综艺节目，偶像生呢还没有开播就吸纳了来自全球28个国家的粉丝的关注。那昨天晚上节目上线之后呢，更是一举夺得了泰国热搜榜的2名的成绩。那所以可以看啊，在国内我们这个粉丝投票已经让这个系统崩溃了，在海外呢也是这个高潮，就这高热量高热度不涨这个、 对，没错啊，这个海外的人气呢也是可见一斑。这种在国内首档开启的海外运营模式的综艺节目，不知道能走多远。反正这种尝试和创新，毕竟在这个综艺圈或者是综艺节目里边是非常好的一种体现啊。 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新的节目形式。主要是呢，让这个年轻的女性的观众呢眼前一亮。 说到重点了，你这是对，让更多年轻的不仅仅是年轻的女性，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女性眼前一亮，毕竟都是小鲜肉嘛。这个说完了国内综艺这种海外运营模式的首秀，咱们再来说另外一种不能说是首秀吧，因为之前也有相对应的模式和这种节目出现，但是最近呢因为这个某位知名人物的撒币计划啊， 对， 就是全力加盟计划，让这样的一种新的媒体的社交形式成为了一个新的风尚口哈，新的一个风标， 没错 啊。那到底咱们说的什么呢？ 就是直播答题。 说到直播答题啊，可以说是各大这种直播网站，视频网站都在纷纷的在直播答题上发力，有不少的网友确实是从这种直播答题当中分到了奖金。但是也有人调侃说，这个直播答题呢是年轻人的广场舞。年轻人的广场舞，这个怎么说呢？ 应该我觉得啊，他要说成年轻人的广场舞，你想想广场舞是干嘛的？是一帮这个无聊的人们，或者说是想健身想运动的人们，去这个广场上大家集合起来啊，去跳这么一段舞蹈。而这个直播答题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叫年轻人的广场舞？一帮无聊的年轻人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去答回答这些问题，评分这些奖金。 那我还有一个就是觉得为什么叫年轻人的广场舞的原因啊，因为我们想想广场舞有什么特点呢？ 人多呀。 人多，除了人多呢？ 闹啊。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重点就是你在说的这一点，闹上面，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太需要人际互动了。你平常工作都特别忙，很少跟别人交流，人际互动特别重要。但这个平台它就是热闹嘛，非常非常的热闹啊，有很多人参与互动啊，然后共同的交流意见呀。可能这直播平台它不光是一个可能大家想要去捞钱的呀，或者是分奖金的这样一个地方，更多的还是寻求热闹的地方。这也成为这个年轻人的广场舞的，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哈。 没错啊，这个现在呢正处于这种移动互联网流量竞争的战争收尾阶段啊，年轻的公司呢想要发掘这种海量的用户与注意力，都会发现自己正在进入一场这个 David 与巨人的一个战争当中。但是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会发现其中一些比较隐藏较深的一些小秘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就因为这种各大的 APP 也好，直播平台也好，开启这种网络直播答题的这种节目或者是形式之后出现了呢，它总会有一些 bug 或者是诸多的套路存在其中的。 比如说啊，这个在这些直播平台上面，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答题得到了奖金，然后想要提现的话呢，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选机啊。有的平台提现呢，最低的额度是10块钱，不足10块钱的无法提现，提现呢还需要缴纳20% 的个人 所 得税。 啊，那有的平台呢，它提现额度是最低为20块钱，不足20块钱的也无法提现。还有的平台呢，就直接将这个提现呢设为需要授权个人的信用信息。这样呢就是有更多繁琐的一些流程，所以大家在使用啊，我们玩归玩，好玩归好玩，在这个个人的这个信用安全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注意。 对，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个人信用安全呢。这个刚刚为什么说这种直播答题的环境呢已经不陌生？因为你看之前咱们在影视剧作里边也出现过类似的这种直播答题，然后一夜暴富。之前不是有一家网络平台说爆出来，这个有一位在校大学生通过答题获得了100万元的奖金嘛？然后这件事的， 让我想起来有部电影叫那个《 贫 民 窟的百 万富 翁》，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在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在70年代，上世纪70年代或者是80年代的时候，或者我们再往早一点说，那阵儿就是广播刚刚兴起的时候，国外美国的一家公司就开始运营这样的答题的方式，然后通过答题来有奖金，大家互相的互动，然后节目人的收听数量也是越来越高，然后这个慢慢的传入到国内之后，你比如说像这个当时李咏主持的幸运52，对吧？ 对，我觉得他就是目前这个直播形式啊，就是那种内容不变，但是呢，就其实内容我们在 换汤不换药， 对，这个总结得好。在很多年前，我们已经观众啊，电视观众也好，广播观众也好，听众也好，早就已经接受了一种内容形式，但是它通过一种比较新的技术吧，新的依托的手段来进行翻新，就创造了另一番不同的局面。 而且这种翻新它最大的优势在于，你比如说我在群里，我们在微信群里边发一个红包，你每个人抢到的这个钱的数量啊，这个当然肯定跟你发的这个钱有关，对吧？你但是我们每个人抢到，你比如说一块 钱也好，一毛钱也好，不管你抢到多少，你自己心里边都是开心的。 嗯， 这种方式一出现的话，然后有这种百万奖金的巨额支撑啊，不管分到多少个人手里，不管你这个每个人能分到多少奖金，当我们能抢到，或者说我们能答对这道题的时候，你自己心里边的那种愉悦感就油然而生。其实这也是现在这些直播答题所抓住用户的一个点所在。 没错，这点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在付出努力啊，或者是我参与活动当中，我有一个直接的反馈， 嗯， 就不管多少啊，我们不求能够赚到几万块钱，只要有一两块钱或者几毛钱有收益，就特别开心。 对，或者说 心理上的一种满足， 或者说我把这十几道题都答完了，哎，我这特别厉害，知识量储备很大啊，我也 特别开心，获得了在答题活动当中获得了自尊。 获 得了一种自信。 哎，对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的全部内容。那么稍后啊，9点钟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访谈内容，希望各位不要走开，请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一会儿我们再见。 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看着窗外流过的光， 北京时间的上午9:07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楚烟啊。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最近这两天发生的一些青年的资讯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周末版的访谈环节，青春不迷茫。看看我们今天要说点什么事儿呢？ 对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马上呢即将来到这个马上好像用词不大准确，还有5个月的时间就将到我们这个大学的毕业季了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毕业，你准备好了没有？ 其实说到毕业，你刚刚说到5个月啊，我觉得这个5个月是 转眼一回间的事儿，很快就过去了啊。 对对对， 非常快。所以说，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啊，问问这个正在处在这个大学大四这个阶段的同学们，或者是研究生、研二啊、研三啊这些同学们，你们准备好毕业了吗？ 对，准备好毕业了吗？因为毕竟到现在这个阶段啊，这个基本上好多大四的学生都开始在外面去寻找自己的实习工作，或者是前段时间考研的考试，研究生的考试也刚刚结束， 对， 然后呢，慢慢的去在找工作呀，或者是考研呐、啊，或者是出国留学呀、啊，还有种种在毕业之后的选择，也应该去去做去考虑一下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离毕业就只有五个月了，可能大家的这个心里的这个想法，基本上呢方向性的东西已经都定了，你到底是考研还是工作，还是选择出国留学，还是选择说想要gap 一年啊，咱们上次提到的间隔一年啊、出去上这个走上这个国际的舞台，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后 玩一玩， 对、玩一玩，做做义工啊之类的，去寻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生目标。那但是呢，最近啊，那咱们不得不面，就是很多时候不得不去看一看当下真实的情况。那个最近呢，就根据这个研招网就有这样一条新闻，公布了一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说 日前啊。 你来说。 好，说日前呢，教育部发布了2017年的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预计为795万人。 对，较去年新增了将近有30万人。所以说啊，就是今年的这个2017年毕业的人数，应该要比2017年毕业的人数要增多。应该不止30万，我觉得。你看，要比去年新增30万，今年我觉得应该要比去年新增50万，或者是到60万左右。 这个增长的数量非常的惊人啊。所以说很多大学生们呢，面对毕业之后的人生选择，面对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有一名应届毕业生啊，就用跨栏运动员来形容自己。他这么说的，说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智慧去跨越不止一道的毕业栏。 对啊，这个面对一道又一道的这个毕业之后的挑战，到底你准备没准备好要迎接毕业了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嘉宾啊，现在也是在校大四的一位学生啊，来思颖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颖。我来自广东海洋大学，是客家人。 我们思颖是来自广东海洋大学啊，也是我们来自远方的一位朋友来到我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广东海洋大学，那你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学的是新闻学专业。 新闻学专业啊。那现在呢，你也是大四了，马上就要面临着毕业啊。我们非常想知道，那你的这个毕业的选择是什么？你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班很多人选择的是考研，但是我呢是更倾向于去找工作。 你是选择找工作？ 对。 那目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目前是先在实习，想先通过实习来充实一下自己，然后等到广东的春招开始以后就回去找工作。 是这样的想法哈。刚刚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就业和考研这两种之间的选择。思颖身边很多的同学都选择了去考研，然后你却选择了去工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因为你看身边的好多人都去选择了考研，你就没有想过去走考研这条路吗？ 其实一开始是有想过考研的，但是后来呢，观察了一下自己和其他同学，我发现我们班想考研的同学，他们更倾向于不是说通过考研以后来找个好工作，他们是真的想要走学术研究这样一条道路，想要去更深入的研究新闻学或者传播学类的。而我们班有一些同学的话，可能更倾向于去实践，因为实践的话新闻学也是比较需要的，所以就可能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同学觉得自己对学术研究不是很热衷的话，就会选择实践这样一条道路先找工作。 就是考研的同学呢，其实我知道，我发现啊，很多人对于考研这个事情呢，他这个想法呢都非常的不同。但是我接触到的很多同学大部分呢都是很多情况是想通过这个 读研究生来缓冲一下自己这个就业的上面的问题哈、啊。就比如说他们可能就是习惯了这个学习的环境，一直学习一直学习的这个惯例，他觉得或许不能那么快的，或者不想对于进入社会有一种抵触的心理，他们选择了考研，想通过读研究生来缓解一下这种就业的压力，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啊。 就是说在进入研究生学习之前、想通过这样两年或者三年的情况来缓冲一下自己对这个就业压力上面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之前还听好多朋友说，就是在这个考研结束之后，毕竟两年结束之后他还是要去面临着这个工作压力，然后他还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就是去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呢，他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啊，就是然后又度过了之前没有的那种就业的环境和形式，然后慢慢你会发现这种就业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你还虚度了两年，就不能说虚度两年吧、就是又在学校里边又度过了两年。 那你对于这，你觉得就根据你个人的观点，你觉得考研这个是你怎么想呢？关于考研这个事情，你会选择考研吗？ 我不会。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就像刚刚思颖说的这个首先有很多的同学他会认为自己考研的目的性是为了在于这个进行学术研究啊，我就是一个学术型的人才，我就想去认认真真的学好我的本专业，然后再往深入去想一想这些专业以内的事情。首先这是第一点，我认为我不适合考研的原因。另外第二点呢，我觉得啊，这个你看我们的数据也显示2017年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795万，较去年新增了30万人。基本上每年呢它这个数量都是在逐年递增的，而且每年的数量都是越来越高，你看今年795万，明年就可能1000万，然后新增的数量呢又有可能变成50万、80万，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在就业压力这么这个就是它的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我倒是觉得应该先下手为强，先去选择就业。 因为你想啊，现在这个人数已经这么多了，而且它这个趋势一直是处于逐年攀升的状态。你现在不就业，你接下来你读完研究生之后你还要面临就业的选择，到时候毕业生更多了，那你的这个压力就更大了。所以说既然现在手里有机会啊，或者是现在你能够去就应对挑战，大佐的想法就是说能够赶快的直面挑战， 就是 不拖着了啊。 那对，没错没错。然后思颖刚刚也是说差不多也是这种想法，但只是想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更多的实践当中去，在实践当中去历练自己的这种去面对自己的这个就业压力。 是。 哎， 那刚刚我们这个也有我们的平台跟我们互动啊，说想问一个问题，难道说现在就业真的这么难吗？我们想听听思颖的想法，你觉得就业真的这么难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是就业难，是找到你心中那种心仪的工作可能比较难。其实工作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只要他愿意去找还是有的，不同的岗位肯定找得到。但是如果你想要找自己觉得薪水又可以的，可能工作又是自己理想中想要的那种，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 就是说就业不难，但是择业很难。可能很多人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毕业于名牌大学，但是找工作呢是个非常人头疼的事情，想去的地方去不了，但是不想去的地方呢还不想去啊，就不想去的地方呢又觉得就是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亏欠哈， 想去的地方去不了， 不想去的地方还是不想去， 还是不想去。对， 会面临很多这样的情况。那我想知道，因为思颖是来自这个广东海洋大学嘛，你也学的是新闻学的专业，也跟这个广播电视媒体息息相关那你们的同学呢一般都会选择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会选择从事本专业的同学会很多吗？ 其实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可能最后毕业的时候班里面做记者的同学不会太多。然后现在目前找到工作或者已经有目标的同学来看的话，想要做记者的同学可能也就那么3-5个吧，一个班大概60个人，然后剩下还有很多同学会选择去互联网公司做一些广告或者运营策划之类的，还有一些同学就是考研。 选择考研， 对， 多种的方式 是 啊， 其实要是这么来了解的话啊，因为毕竟这个咱们在北京看了，就是之前也采访过好多关于这些大学生就业呀、毕业呀，或者是考研啊、选择工作这些方面的一些嘉宾，也跟我们都聊了不少。今天呢又来了一位远方的朋友，来自于广东海洋大学的这个新闻学的学生啊，然后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些这些事情。其实我倒真的觉得，在大学里面学习本专业，然后走进社会，然后可以去实际应用的人，应该是会慢慢的减少的这种情况发生的。不知道你怎么看？ 就是，你就是说，比如说我大学本科这个专业，然后跟我最后做的工作是不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我在上大学之前我就已经有所耳闻，对，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听身边的前辈啊，或者一些已经就业的人说啊，你现在学的是这个专业，但是你以后步入社会，你可能会换好多种工作啊。因为现在之前有一组数据，我看一个新闻上面说，现在的年轻人呢，平均每五年将会换一次工作。啊，将会有一个工作的转换，所以说可能跟过去的时代有所不同的是，可能我们父母这一辈一个工作呢或许会做很多很多年，但是现在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尤其做媒体行业，可能我们在毕业之后选择这个工作跟我到最后退休的从事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专就你本科学的这个专业和你这个最后工作不同，这是存在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就是未来有无限可能，无限的机遇。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学生马上要面临毕业的同学们，有很大的压力的话，其实不用担心，或许呢，你以后从事的专业与你这个本专业毫无关系，也或许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启发吧。通过这个社会上的机遇，会有更大的启发。 对， 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目前呢，毕业就业难是一个我们大家特别熟知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觉得在就业难之后，背后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社会问题，就是我们毕业生的焦虑症非常非常的严重。就很多的毕业生呢会觉得就业压力非常的大， 不， 然后从 那个不叫毕业生的焦虑症，那个叫做毕业生的焦虑情绪 啊，焦虑情绪啊。 对， 如果说症的话，可能这个稍微有点重了吧，有点重了。焦虑情绪非常 多，对，焦虑情绪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你毕竟你从一个比较安适的环境当中走入到了一个没有人管你，然后你还要去选择其他人，你要选择你自己未来的活法，这肯定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焦虑的想法。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聊这个话题啊。这个刚刚我们说到就业真的有这么难吗？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一组数据，这个人数摆在这儿，需求的工作岗位也摆在这儿，两者绝对是不成正比出现的。而且它的占的百分比会越来越小。那造成就是大学生就业压力这么大的原因，思颖你觉得有哪些原因？ 我觉得呢，可能首先是自己的期望或者父母的期望和实际上自己能找到的工作不符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压力，或者是可能自己这个专业专业很多但是岗位不多的话，竞争压力也很大的情况下，也会有心理的压力。然后其他方面的话，可能暂时没想到。 就是暂时总结起来，就是两种方面的压力。第一种方面的是，怕自己找不到工作， 对， 然后有这种压力存在。另外一种压力呢，就是说我这个工作确实需求量比较小，然后有这种压力存在。那楚岩，你觉得呢？ 我其实觉得就业压力大体现在两个大块儿，一个是刚刚像思颖说的这个心理压力方面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期望很高，但是呢现实呢这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很少，形成一种落差，会产生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他的这个现实压力很大。 现实压力， 对，尤其比如说生活在北上广深的这些青年朋友们，要面临着就业啊生活的需求很大，可能是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在这个现实方面要面临很大的压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来源于 物质生活方面上的压力，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来源于精神层次方面的压力。 我又想到了一个，可能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在心理压力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父母或者亲人给的压力也很大。 父母和亲人给的压力啊， 对， 就是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 没错， 那种无形的压力。会压得人很痛， 对，其实也是一种高期望和这种现实之间的这个碰撞出来的一种落差吧，会让人觉得压力很大。 嗯，对，没错啊，那有这么大的压力，我们肯定啊，这个之前大家都总说压力即是动力啊，有压力是好的，给点压力你就会越来越往前奋斗，越来越往前走得更远。思颖现在是找到了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我暂时还没有找工作，目前是在实 习 的阶段。 是实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就是还是媒体行业的实习。 就是媒体行业的实习。那你觉得就是在你这段在校期间的实习，对于你来说这种压力大吗？就是说行业内给你的压力大吗？ 多少是有一点的，就是觉得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或者课堂上去实践到的东西和你真正要实习的岗位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有可能去到那儿还是要进新的学习，不断的去请教老师，就觉得可能心理上会有一点压力，就是感觉老师们自己要上班还要来教我们的话，怕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又怕自己实习的表现不够好。 嗯，那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会有心理压力，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心理上的压力有没有助于你的生活或者生活的工作呢？就工作的进步，就你觉得压力是否有利于进步？ 我觉得我心理上压力没有很大，就是比较适度那种，所以感觉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促进我去进步的。因为如果你一直处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可能你不会想到你要去改变这样的生活，所以适当的压力我觉得会让你觉得我应该是进一步去争取更好的生活了，我是觉得是适当的是挺好的。 嗯，就是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不会对心理造成太大冲击的话，是对自己的工作是有促进作用的。那实习有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刚来这儿实习了一个多星期。 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刚开始的时候。 那在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边，你觉得对你帮助最大的，或者说你自己认为提升自己最高的是哪几个方面呢？ 我觉得首先是普通话可以算吗？因为我是广东人，对， 可以。 所以就是感觉来到这儿的话，那个语言环境对于我学这个专业是有帮助的。然后就是来到北京的话，北京的各方面知识啊还有专业的那些都比较强，可能我会学到一些我在学校或者我在广东的一些小媒体学不到的东西。这些就是可能我来到北京以后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因为我们这思颖是广东人嘛，然后刚来到北京也就一周的时间，那你觉得你现在适应北京的生活吗？觉得有什么想法呢？ 感觉目前比刚来的时候就适应挺多的，刚来的时候气候啊或者是语言环境还有各种搭车啊那些都不大习惯，现在一周以后可能慢慢的相对适应很多了。 那在饮食方面呢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饮食方面确实觉得差别很大，有时候出门的话吃饭还是有一些不习惯，所以可能比较多是选择自己去买菜然后在家里做广东菜。 哇，这还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呢。 没错，做饭尤其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做饭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同时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说到吃，跑题了啊，跑题了。我们聊的是毕业，你准备好了吗？不是吃饭，你准备好了吗？ 但是我感觉啊，这因为咱们刚聊到这个吃饭，这个吃饭也是现在大学生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能力之一啊。生活自理能力是不是很重要？你比如说，原来在学校里面，我们可以吃食堂，都有现成的饭，我们只需要付费就可以了。但是步入社会之后呢，你参加工作，你需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那做饭就是个很重要的一点哈。 对，这个其实总结起来这么说啊，这个在外边工作也 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回去有就有很多的师弟师妹会去问你，在一线工作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在社会上工作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也会去跟一些你采访过的一些这个社会的大佬们去了解他们的社会经历是，他们从20多岁的时候是怎么过渡到现在的那种生活状态下的。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现在的这一个过渡的时期，有这么一段迷茫的时期。毕业你究竟准没准备好？ 是啊， 他都在那儿等着你。 对， 所以他这个东西他不一定是说你非得准备好了然后我才可以去毕业，我才必须要去进入到这个社会去寻找我的工作。这个是我们不断积累的慢慢的一个过程，就像你刚刚所说的那个做饭是一样的。 对，你刚刚也提到了啊，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毕业就在那儿。他不走远也不走近，对不对？他就在那儿。所以说我们要既然无法改变，我们要离开学校，离开这个象牙塔，要步入社会这样的一个事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调整的心态，就如何能够让这个以健康的心态呢去做好这个校园和社会的过渡。因为你知道思颖呢现在在实习的阶段，马上就要迎接毕业，你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来介绍给大家，比如说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做好校园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平稳的过渡呢？ 那这些这个我们因为在半点的时间呢有一段小的片花啊，这个一会儿呢思颖再给我们来介绍这些在初入职场的那些小的 tips 啊。 对，没错，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苦，一种是孩子苦。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毕业你到底有没有准备好，以及那些初入职场的小 tips 啊。 嗯，刚刚我们聊到哪儿了啊？我们聊当代的要马上进入这个社会的大学生，该如何以一种健康的心态来去做好这个校园和社会的平稳过渡。那么我们也来问一问思颖，作为一个目前正在实习的马上就要毕业大学生，你有没有一些小秘诀跟大家分享一下，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做好这样的过渡呢？ 我个人觉得是应该以一种介于学校和社会的身份之间的那种心态，就是要有学生那种去学习的心态，使自己不断的进步，但是呢又不要完全以一种学生的心态，可能要开始有一点那种职场人的心态，就不要太过于什么问题都去问，可能自己应该把握好那个度，在工作中的那个度，但是也要积极一点，不断的充实自己，因为刚开始进入职场的话，可能还有很多的知识或者技能是自己进去以后会发现和学校里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充实一下，调整好自己，就是保持那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啊。积极向上的心态是做好平稳过渡的一个很重要的啊。 对， 那刚刚我们也聊天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他也提到了想要以积极的状态的心态，但是总是免不了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那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焦虑情绪呢？ 其实包括实习或者是上学期还在上课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焦虑的情绪。可能这个时候我会选择去外面走一走啊，做运动，或者和朋友聊聊天来缓解一下。 哎，对，刚刚你也提到了，我们走一走，做运动。其实我觉得啊，缓解这样的焦虑情绪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呢，你可以做一个这个严格的时间表，比如今天呢，我可以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去健健身，然后呢明天呢我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去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后天呢我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就是相交的这样的一些附加的这样的一些娱乐活动，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也是一个缓解焦虑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式。大佐有没有什么好的秘诀来送给我们的马上毕业的 我呀？这个因为也是初入职场不久嘛，作为一个职场小白来说，真的我刚刚有赞同思颖的地方，因为他说要在刚刚进入这个你的工作环境之后要去努力的去学习，然后还要掌握好你跟就是整个你的工作环境中间的那个度。但是呢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啊，叫做不耻下问。当时孔老先生面对着应该是一个放牛的老人，我要是没记错这个故事的话，他应该是看到了一个老人过来，然后他去面向着这个老人，他去问了一些问题。当时的孔子已经就是 作为一个大文豪，作为一个时代文化的象征者， 对，没错。然后他也去作为这种然后就是通过这种不耻下问的方式去了解自己那种不知道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在，首先我们应该在职场里面保持一种时刻都在学习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因为你在大学的校园里边肯定会有那种高中遗留下来的这个残影，对吧？那种老师喂你饭，老师喂你饭你吃，老师不喂你饭你肯定不吃， 这样 的学习方式，对，这种灌输式的学习方式，到大学里呢突然一下就变成散养的状态了。这个老师喂你，你爱吃不吃，对吧？然后呢到职场当中肯定连散养都没有了，你都不知道边界在哪儿。突然一下子从这种到这个有人管到没人管到最后这种如果你自己不去求生，你就会完全迷失在整个这个社会过程当中。从这三种这种状态来看，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应该做到一直都保持着那种学习的心态。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谦虚应该是我们初入职场最重要的一点。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大学，哪一所著名的985、211毕业也好，这个你的顶头上司或者是说带领你的老师是不是比你的学位学历要高也好，这些我们都不去提它。应该跟每一个人都要保持一种比较谦逊的态度，这是我认为的应该有的第二点。 进入职场当中尊重非常重要，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说进入大学然后从大学再出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如果说你要自己 不去积极的去安排的话，那你可能真的就要迷失在这段过渡的时间当中了。 嗯， 还有一个提到就是学习和尊重非常的重要，我也特别同意。就你刚提到了不耻下问，我觉得作为一个职场小白嘛，对，我们刚刚就是刚刚步入这个职场当中，属于很小白的阶段，我们更多的呢是需要以一种谦虚的态度去请教，然后也最好的放低心态，放低自己的身份和心态吧，然后去求得一种进步。 其实不管是在你所工作的环境当中，还是在你的现实生活环境当中，我觉得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一种， 都应该具备的一种生活的一种 态度、 性格吧，态度。 嗯，对，因为你看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去互相的怼，对吧？那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咱们俩谁都不服谁，然后这个工作就在这放着，只停留在这个互相怼的问题上。所以我觉得真的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初入职场的状态当中应该保持一种比较谦逊的状态，另外一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应该时刻保持这样一种谦逊的状态啊。 嗯，那刚刚我们聊到了该如何以很好的心态来做好这个校园和社会的平稳过渡。那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这个话题，我们继续再做一些延伸性的一些拓展哈。 嗯， 其实我特别想好奇的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呢？ 学历和能力哪 个更 重 要？对， 思颖，你觉得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因为你看广东海洋大学它应该是一所非常不错的高校，在这所高校里面，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啊，有很多的学生他会选择去考研究生，去考其他可能就是比自己所在的本科学校要更高的学府，然后这样去提升自己的学历，但是有可能他们在本专业的自己的能力会少一些，就是比起那些在外面实践的人来说，他们的能力可能会少一些，所以你觉得学历和能力哪一个更重要？ 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倾向于能力比较重要。 嗯，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可能是跟我学习的专业也有关，就我感觉传媒专业的话，这个行业它是比较需要实践的，可能你有很多的理论，但是这些知识或者理论我们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用那种平时有空的时间去学习，但是如果你读了研究生之类，可能你的很多时间就是在学习，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在接触到技术这方面的实践的，那么你的能力可能会有一些欠缺。就是我个人观点是，能力的话它是工作中很就是硬件条件吧，特别需要的，但是知识呢我们是可以利用自己的空余的时间去补充的。 嗯，就是说能力是作为正常的进行工作的一个必要的武器，就是工作的武器，但是学历呢是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进行提升的。 对， 所以你个人认为能力是要高于学历重要性的 啊？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啊。其实我觉得我感觉这两个不可以同一而论，为什么呢？我觉得学历和能力这两个东西呢，它很多时候它不是相对的，不是相冲突的，就是可能这个学历的学历呢或许不能完全代表能力，学历高不能完全代表能力很高。 嗯， 但是我觉得能力高的人呢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呢他的学历 也不低的， 对，学历也不会特别低，就是他是有一种相含的，有一个交集的地方，并不是完全的是错开的。我认为学历呢是进入职场的一种通行证和敲门砖吧，然后能力呢是在你工作当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必要的工作的武器。那大佐，你觉得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呢？ 嗯，其实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你看我们第一个话题说的是毕业你准备好了吗，第二个话题聊的就是学历和能力哪一个更重要。在毕业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去选择继续深造自己的学历，继续去提升自己的学历，有的人去选择直接进入这个社会啊，去锻炼自己的能力。然后刚刚主持人也说这两者不能同一而论，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想法是怎么样的话，作为一个就是进入社会没有选择高学历的人来说，我肯定是在我的层面上，我肯定选择我觉得能力更重要。 嗯， 因为我没选择学历啊。 嗯， 我一方面我不知道选择一个高学历，然后从高学历 这个通过他的敲门砖啊，去敲开一个公司或者是企业的大门，那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心理，或者是说他们的那种知识储备肯定会要比你高很多，但是你在这方面的你的能力，就是你对一些采访对象啊，或者是说你对新闻的把控程度啊，你的能力肯定要比那些在校园里面不能说死读书吧，就是那些单纯学习知识没有在一线工作过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方面是肯定要强的。 嗯，对，所以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新闻视野方面，媒体视野方面，其实我个人的想法，包括刚刚思颖也提到了，做这个新闻媒体啊，新闻视野最重要的是实践能力，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的学科。它有的时候我们在上大学，因为我们学习的是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啊，之前就有的导师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像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呢，它就不是一门学术方面的专业，它更多的可能是一门职业，所以说这就也就提到了，针对这个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呢？跟这个不同的方向也有关系哈。你比如说，学医， 这个确实跟不同的学科种类是有关系的。 对，还有就业面啊，然后这些方向有很大的比如说你要学医的话，你这个学历基本上就代表着能力， 对 不对？ 对，因为你见识的越多，所以这个你了解的东西也就越广，你学这个从医的水平也就越高，这个是只能是存在于书本上的，因为它是有记载有记录的东西，你不可能说我去这个马路上去挨个给人治病，然后慢慢的提升我的这种能力，当然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同的专业会有不同专业的针对性， 没错。而且与就是比如说咱们刚刚说到了医生啊，与这个当下的这个社会环境就业环境很大的关系，现在基本上如果要在大医院做医生的话，你必须要读到博士的学历，如果没有博士学历是基本上是无法去当，就是在这个时代吧，但是青年医生的这个时代当中是无法做主治医生的，所以说在这个医生的行业当中，学历基本就等于了能力啊。但是其他的像新闻媒体行业呢，或许根据它这个学科的重要性不同，实践性很强，可能能力就要更大的重于学历。 对，这个还是要从两方面来看对这个来看待这个问题啊。学历高啊，这个不代表能力就一定低，能力水平高呢，这个学历肯定也不一定差。这个还是看大家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吧。这个也有人在网络上评论说啊，说这个高能力低就是高能低学嘛，这个或者是低学高能，这些都是有在社会上存在的，我们也不能同一而论。你比如说这个总就有人这个不是那些好好学习的学生们，就总有人问我老师那个他说那个你觉得这个认真学习有用吗、那个考取一个好的大学有那么重要吗？这个您看那个扎克伯格，就是 Facebook 那个创始人，您看扎克伯格，您看马云，你看这个当时的比尔盖茨，我说你看那些人干嘛呀？这个世界上一共有几个马云、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呀？ 确实是，他们都是属于个例当中的个例哈。确实是，但是我认为哈，我觉得学历很重要，能力同样重要。我们不必要太去纠结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提升学历和能力上面，我觉得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学历和能力这方面我们聊的基本上 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哈，这可能是跳脱于这个学历和能力，在这个相较于能力和学历这个事件相之外，你们觉得颜值重要吗？ 突然之间从学历和能力扯到了颜值上面， 因为颜值嘛，现在经常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所以我特别想听听大家，你们觉得颜值相较于能力和学历，颜值重要吗？ 我觉得不在一个层面上。思颖，你觉得呢？ 思颖，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在面试的时候会对这个面试的人有一些帮助，但是最终看的还是学历和能力。对， 其实我觉得哈，颜值呢，也是针对某些行业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呢，颜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吧。它可能说是一个通行证，或者是一个门面上的东西，很多人。我们不能不排除，当你去面试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很高的颜值的话，大家会 对你投来很关注的目光，可能通过这个最开始的颜值为始，就是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叫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 嗯， 对不对？这是三个方面的，这个颜值就放在第一位。所以我觉得相较于能力和学历来说，颜值也是有一定它存在重要性的一个原因的，并不是完全不重要的。 对，毕竟刚刚那句话说的这个很有道理的，这个 我再说一下，始于颜值， 始于颜值， 嗯， 那就看你这人脸了，感觉这人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用在这个相亲或者交朋友当中哈。 然后呢， 始于颜值，陷于才华， 陷于才华 啊， 就是看到这个脸之后，哎，觉得 首先你吸引我注意力了， 吸引你注意力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哎，发现没想到长得这么好看，然后这个才华还不错，哎，然后呢？ 那忠于什么呢？忠于人品。 对，有才华不一定这个人就是一个我们不能单纯用好坏来形容这个人啊，就是他不一定是一个人品非常好的人。然后呢，通过你的才华到最后你这个人的人品又特别好，所以我才决定要交你这个朋友。其实更多的应该放在交朋友里边，交友里边这条 很重要。没错没错，但是其实啊，有很多像一种交流媒体类的工作啊，更多的就是人际交流嘛。比如说咱们做节目，我们就是在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碰撞的思想送给大家，所以我觉得都很重要。 对，没错啊。我看到我们的网友说这个他觉得能力更重要，但是学历呢是可以提高能力的，但是但不是提高能力的唯一途径，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没错，学历也是非常重要的提升能力的一个途径。 哎，没错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毕业季啊，这个我刚想说成毕业季分手季 啊，思维惯性，经常聊这个话题。 对，但是这个跟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毕业你准备好了没有，说这个毕业跟就业之间的一些关系，还有我们这些初入职场的小白应该去怎么做的一些事情。因为毕竟嘛，我们都是一些这个刚刚进入社会的一些年轻人啊，还有在校大学生，在大四实习的，我们可能更多的不是那种经验，我们的经验肯定没有那些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十多年的人要多得多。我们只是通过一些表面看到了这些现象的存在，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的思想，通过我们的大脑来跟大家分享出来这种年轻人的观点所在。所以呢，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更多好的知识，关于这些毕业怎么样调整自己心态，怎么样更好有力的进入职场，或者说你觉得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怎么样提升能力，怎么样提升学历，这样的思想有关的这些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发送给我们啊。这个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毕竟我们的人生阅历才有20这个多年之久啊，这年龄不跟大家透露，毕竟才有这么长时间，更多的呢还是要一个谦逊的态度去向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所学习的，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的进步，才能成为共和国未来的栋梁。 没错啊，我们非常期待您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块互动，我们来说说年轻人的事儿，论论年轻人的理儿。虽然我们年纪轻，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很多态度呢都是有很鲜明的，我们需要这种表达，需要你这个急于需要你这种踊跃的参与的这样的力量，推动我们一块前行。 对，没错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周末访谈板块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思颖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这两个小时的陪伴啊。我是大佐， 我是楚烟， 今天的青年说就到这里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拜拜。My breath. Remind me how